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使用 Nginx 搭建最简单的直播服务器。在前面的三篇文章中呢，我已经向你介绍了传统直播系统的架构、HLS 协议、RTMP 协议相关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实操一下，根据前面所学到的知识，搭建出一套最简单的音视频直播系统。今天我们要搭建的这套直播系统啊，相较于我们前面这个一对多直播系统 RTMP HLS，你该选哪一个？这一文中所介绍的直播系统要简单的多。那这个系统呢，是不包括客户端，也没有 CDN 分发，只包括最基本的这个推流、转发以及拉流的功能。虽然它简单了一点啊，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这样一个实战操作，我们就可以将前面所讲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到一起。当然了，作为一个直播系统来说，客户端还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呢，我们只能借助一些现成的或者是开源的客户端，对我们的直播系统进行测试了，所以客户端界面可能会简陋一些。那也正因为此呢，我才没有把它们作为我们本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啊，我们完全可以以这个直播系统实验平台为原型，逐步的将一些功能添加进去，这样就很快可以构建出一套商业可用的传统直播系统了。在正式开始实战之前呢，我们先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个直播系统架构。如文中图所展示这样，这个直播系统架构非常简单，它由两部分组成，也就是流媒体服务器和客户端。那流媒体服务器呢，又有两个功能，分别是推流功能和拉流功能。那推流呢，就是可以让用户通过 RTMP 协议将音视频流推送到媒体服务器上，而拉流呢，是可以让客户端从媒体服务器上拉取 RTMP 或 HLS 流。实际上啊，这个架构与我们前面介绍的传统直播架构相比，是有了一些变化。它是减少了新领服务器，同时呢，将这个 CDN 网络变成了一台流媒体服务器。但理解了整个直播架构的原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将这个简单的直播架构恢复成一个正式的可商用的直播系统。那对于我们这个简单的直播系统来说，如何实现架构中的媒体服务器呢？那这里我们使用了目前最流行的 Nginx 来实现它。那之所以选用 Nginx，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 Nginx 性能是很优越的，在众多的 Web 服务器中呢，Nginx 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它的性能优越。阅读过 Nginx 代码的同学都应该都知道，那 Nginx 在异步事件 I/O 处理上，那几乎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其架构设计也极其巧妙。那不光如此，它还将所有用到的库都进行了重新再造，对 CPU 内存的优化都做到了极致。第二点呢，是 Nginx 有现成的实现 RTMP 推拉流的模块，只需要在 Nginx 安装一个 RTMP 处理模块，它就立马变成我们想要的流媒体服务器了，操作非常简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实操一下，看看如何实现上面我们所说的流媒体服务器。首先是搭建流媒体服务器，在搭建流媒体服务器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台 Linux 或者是 Mac 系统作为 RTMP 流媒体服务器的宿主机，然后再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搭建我们的实验环境。那从 Nginx 官方网站上下载最新发布的 Nginx 源码。那我这里现在看到的最新的是 Nginx-1.17.4，具体的地址呢我已经放在文中了。我们可以使用 wget 命令将这个源码下载下来，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将 Nginx 源码下载下来了。当然，我们还需要将它进一步解压缩。命令如文中所展示这样。要想搭建 RTMP 流媒体服务器，除了需要 Nginx 之外呢，还需要另外两个库，也就是 Nginx RTMP Model 和 OpenSSL。Nginx RTMP Model 是 Nginx 的一个插件，它的功能非常强大。那支持什么呢？是支持 RTMP HLS MPEG Dash 协议的音视频直播，它是支持这几种协议的直播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支持 FLV MP4 文件的视频点播功能。第三个呢，是支持以推拉流方式进行数据流的中继，也就是说从一个流媒体服务器转到另一个流媒体服务器。那第四个呢，是支持将音视频流录制成多个 FLV 文件，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我这里呢，就不一一列举了。那最主要的呢，就是前面四项。Nginx RTMP Model 模块的源码地址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使用文中接下来的命令进行下载。存放的位置最好与 Nginx 源码目录并行。 那通过下面的命令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RTMP model 模块下载下来。那紧接着呢是 OpenSSL。OpenSSL 的功能和作用呢，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在第一个模块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一文中呢，我已经对它做过介绍了。记不清的同学可以再去回顾一下。对于我们的 RTMP 流媒体服务器来说，也是需要 OpenSSL 支持的。因此呢，我们需要将 OpenSSL 的源码一并下载下来，以便在编译 Nginx 和 Nginx RTMP Model 的时候呢，可以顺利编译通过。OpenSSL 的源码呢，这个我已经列在文中了。那么我们仍然是使用 wget 对其进行下载。那命令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将 OpenSSL 的源码下载下来。同样，我们也需要将下载后的 OpenSSL 进行解压缩，命令就是我们文中所列出的这样。通过上面的描述啊，我们就将所有需要的源码都准备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编译 Nginx。在编译 Nginx 之前，我们首先要将 OpenSSL 库编译好并安装好。那它编译的过程呢有两步，第一步呢是生成 Makefile 文件，第二步呢是编译并安装 OpenSSL 库。通过这两步就可以将 OpenSSL 库安装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开始编译带 RTMP Model 功能的 Nginx。那只需要执行文中接下来的命令即可。那命令执行完成之后呢，就会生成 Nginx 的 Makefile 文件。下面我们对这个命令里头一些参数啊做一下介绍。那首先呢是 prefix， 它是指定将编译好的 Nginx 安装到哪个目录下。第二个呢是 add model， 指明在生成 Nginx Makefile 的同时呢，也将 Nginx RTMP model 模块的这个编译命令添加到 Makefile 中。第三个呢是 HTTP SSL model， 它指定了 Nginx 服务器是支持 SSL 功能的。好，最后一个呢是 with debug， 那主要是用于输出 debug 信息。由于我们做的是实验环境，所以输出点信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编译 Nginx 的时候啊，可能还需要其他的基础库。我们只需要根据在执行 config 这个命令的时候提示的信息，将它们一一安装到宿主机上就好了。当 Nginx 的 Makefile 生成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编译和安装了。具体的命令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命令中的两个语号是表示前面的 make 命令执行成功之后才可以执行后面的命令。sudo 呢是指以 root 身份执行后面的 make install 命令。那之所以用 root 身份呢，是因为我们安装的这个目录呢只有 root 才有访问权限。否则的话，如果你不用那个 sudo， 它就会报错。那当命令执行完成之后，编译好的 Nginx 就被安装到 user local Nginx 目录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距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那当 Nginx 安装好之后啊，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配置。那通过配置呢，才能实现 RTMP 流媒体服务器。Nginx 的配置文件在 user local Nginx conf 目录下。配置文件呢，叫做 Nginx.conf。在 Nginx.conf 文件中，需要增加如文中所展示的这个配置信息。我们对这里的配置信息啊，简单做一下描述。整体上呢，可以将这个配置文件分成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是 events， 用来指明 Nginx 中最大的 worker 线程的数量。第二个呢是 RTMP， 用来指明 RTMP 协议服务。第三个呢是 HTTP 服务，这是传统服务了，用于指明 HTTP 或 HTTPS 协议服务。其中最关键的是 RTMP 协议的配置。我们可以看到啊，在 RTMP 域中定义了一个 server， 表明这个 Nginx 可以提供 RTMP 服务。而在 server 中呢，又包含了两个 application， 一个呢是用于 RTMP 协议的，另一个呢是用于 HLS 协议的直播。这样我们就将 RTMP 流媒体服务器的配置设置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将配置好的流媒体服务器启动起来，它就提供服务了。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RTMP 流媒体服务器就算搭建好了。我们可以在 Linux 系统下执行文中所展示的这个命令，来查看1935这个端口号是否已经打开了。当 RTMP 流媒体服务器配置好之后，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该如何向 RTMP 流媒体服务器推流，又该如何从这个流媒体服务器上拉取 RTMP 流或者是 HLS 流。向 RTMP 服务器推流有好几种方式，那最简单的呢，可以使用 FMPEG 工具向 RTMP 流媒体服务器推流。具体的命令呢，如文中所展示这样。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将一个多媒体文件推送给 RTMP 流媒体服务器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命令中的各个参数的含义。第一个呢是 RE， 它表示的是按视频的帧率发送数据。比如说我们这个多媒体文件一共是每秒钟30帧的帧率，对吧？那它就是在一秒钟之内只能发30帧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指定这个 RE， 那 FMPEG 呢就会按最高的这个速率发送数据，就是说你的带宽可以支持多少，我就按照这个框发。那显然在接收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视频是快进的，播放特别快。第二个呢是杠 i，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就表示的是输入文件。第三个呢是杠 c copy， 表示不对输入文件进行重新编码。这实际我们之前也向你做过介绍。再下一个呢是杠 f，FFV 表示这个推流时呢按 RTMP 协议推流，也就是按 RTMP 协议中的分块一块一块的往外推，对吧？最后一个参数呢是推流的地址。对于推流的地址啊，我们这里还需要你注意三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推流时一定要使用 RTMP 冒号杠杠，对，你不能写成 HTTP 冒号杠杠。那对于很多刚入门的同学来说，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错误。第二点呢，是在 IP 后面的这个子路径 leave 是在 Anrix.conf 中配置的 application 的名字，所以呢，在 Anrix 配置文件中，你写的是什么名字，这里就写什么名字。比如你写一个 AV dance， 那你这里就不是 leave 了，就要改成 AV dance， 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三点呢，是在 leave 子路径后面的 test 是可以任意填写的流名。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房间号来看待，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怎么进入到这个房间呢，是以大家都输入同一个房间号或者是输入同一个流名，那大家就能看到同一个流的这个节目了。那 RTMP 的推流介绍完之后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观看这个推送的音视频流。那你可以使用下面的几个工具来观看。那第一个呢是使用 Flash 客户端，你可以在 IE 浏览器上使用下面的这个 Flash 客户端进行观看，地址呢我在文中已经列出来了。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最新的这个 Chrome 浏览器已经不支持 Flash 客户端了，所以我们要用它测试的时候呢，最好在 IE 浏览器下。那第二个呢，你可以使用 VLC， 在 PC 机上呢可以使用这个 VLC 播放器进行观看。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就是点击 Open Media，弹出的 Open Media 这个窗口中呢，选择网络，在网络这个输入的地址栏中呢，输入 RTMP 冒号杠杠 IP 杠 leave 杠 test， 这样就可以了。这是 VLC。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FM Play。FM Play 呢是由 FMPEG 实现的播放器，它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在最牛的播放器了。那使用 FM Play 的具体命令，就如我们文中所展示这样。那对于拉流也是一样的，你可以使用 lib RTMP 库来实现一个观看端。整体总结来说呢，在本文中我们全面向你介绍了如何通过 Anrix 搭建一套最简单的 RTMP HLS 流媒体服务器。这套流媒体服务器功能还是很齐全的，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流媒体服务器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我们还介绍了如何搭建流媒体服务器的这个原型，以及多种推流拉流的测试工具。这些测试工具呢都极具价值，并且很多这个工具呢都是开源项目，如果你能力比较强的话，可以直接阅读他们的代码，理解他们的代码的实现，对于你实现自己的这个直播推拉流工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另一方面呢，虽然可以通过 Anrix 实现传统的直播系统原型，但如果你想将它转换成这个商业用途化，那还是有一段距离要走的。因为商业的直播系统啊，需要对流媒体服务器做各种优化，对它的宿主机的操作系统做优化，对它的传输网络做优化等等。除此之外呢，一个商业的直播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比如说日志系统、计费系统、警告系统、 这个质量检测系统、云存储系统、工单系统等等等等。所以说要将一个原型真正的商业，那还是这个有不短的距离。所以通过本文呢，你可以知道直播原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对吧？直播原理搞清楚之后呢，你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将传统直播流媒体服务器的实验环境搭建出来了。但是你搭出的这个应用与商用之间却还有一条鸿沟。那么这条鸿沟呢，是由无数的细节构成的。而这些细节呢，除了音视频直播的知识之外，还有算法、操作系统、网络协议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说啊，知识是相通的，道路是曲折的。最后呢，留给你一道思考题。那除了 Angix 之外，你还知道哪些其他开源的流媒体服务器吗？那欢迎呢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